小王子，我6岁的时候，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幅扣人心弦的图画。那是一本描述原始森林的书，叫做《生命中的真实故事》。画的是一条蟒蛇正在吞食一只大野兽的情形。就是下面的这幅图。书上这样写道：蟒蛇连嚼都不嚼，就把捉到的动物整个囫囵吞下去，肚子撑得无法动弹，直到它们睡上6个月的长觉，消化所有吃进去的食物为止。从此，我对丛林的种种奇事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遐想。于是，我拿起彩色铅笔，勾勒了一幅画。我的1号作品，就是夏野的那幅图画。我把这幅杰作拿给大人们看，还问他们有没有被这张画吓倒。他们却回答说：“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我画的根本就不是帽子，而是一条蟒蛇正在消化它吃进去的大象呀。于是我就再画了一张蟒蛇内部的透视图，这样大人们就可以看得懂了。唉，大人最麻烦了，老是需要我们给他们解释。我的2号作品是像夏夜上这样子的。大人们看完了以后，劝我别画这些蟒蛇图了，不论是外观的或透视的，要把心思放在好好的念地理、历史、算术和文法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6岁时就放弃成为画家这个美好的职业的原因。我对1号作品和2号作品的失败感到沮丧。这些大人从来就不主动去了解任何事情，而对我们小孩来说，老是要跟他们再三做出解释，实在是太累了。既然如此，我只好放弃画画，选择了另一个行业，学习驾驶飞机去了。现在我已经飞遍了大半个地球。的确，地理学帮了我大忙，我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中国和美国亚利桑那州。如果夜航时迷了路，这样的本领很管用。在这样的职业生涯里，我跟很多重要人物打过交道，我花了许多时间跟很多大人接触，也曾经很仔细地观察他们，但是对他们的看法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无论何时，每当我遇到一个看起来头脑清楚的人，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1号作品给他看。我的确想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可是，不论男女，看过之后都说，这是一顶帽子。于是，我就不再跟他们说什么蟒蛇、原始雨林或星星了。我只会谈他们能够理解的事，譬如谈谈桥牌、高尔夫球、政治，还有领带等等。这样一来，这个人就会非常高兴，以为遇到了一个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人。就这样，我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交心谈心的人。直到6年前，我在撒哈拉沙漠发生了航行意外，才改变了一切。 那次，我的飞机引擎出了点毛病，被迫在撒哈拉沙漠降落。当时既没有修理技师在旁边，也没有路人经过，只能自己动手试着修修看。可是我随身带的水只够饮用一星期了，能否支撑下去还是个问题。第一天晚上，我就睡在这远离人间烟火的大沙漠上，比大海中浮在小木牌上的遇难者还要孤独得多。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二天早上，当我被那个奇怪又微弱的声音吵醒时，我有多惊讶呀。那个细小的声音说：劳驾，请给我画一只羊吧。什么？帮我画一只绵羊。我像是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一跃而起，我使劲儿地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看到一个十分奇特的小家伙睁大眼睛注视着我。这儿有一张他的画像，是我后来尽了最大的努力画的。不过他本人要比这张画好看多了。然而这并不是我的错，早在6岁那年，我的绘画天才就被那些大人们给毁了。除了画过大蟒蛇的外观图和透视图之外，我就没画过别的东西了。我目瞪口呆地站着，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像幻影一样的小家伙。别忘了，我当时被迫降在方圆千里人迹罕至的沙漠上，而眼前这个小人儿看起来既不像是在沙漠里迷路，也不像疲惫饥饿口渴或者害怕的人。况且从他的身上一点儿都看不出迷路孩子的迹象。当我在惊讶之余能说出话来的时候，我问他：你在这儿做什么？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缓缓地重复着他刚才说的话，仿佛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拜托，帮我画一只绵羊。当一个人被某种神秘力量震慑住的时候，他绝对不敢不服从。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上，又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尽管这样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荒诞，我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和一支笔。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我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地理、历史、算术和文法这些科目上了。于是我告诉这个小家伙，我不知道该怎么画。他回答说：不要紧，帮我画一只绵羊。可是我从没画过绵羊啊，我只画过那两张画。于是我就给他画了其中的一张，就是没有打开肚子的蟒蛇。 不是不是，我不要这种蟒蛇把大象吃进去的图。 这个小家伙所说的话让我目瞪口呆。他接着说： 蟒蛇这东西太危险了，大象又太大了。我是从很小的地方来的，每样东西都很小。我要的是一只绵羊，帮我画一只绵羊吧。 我只好照他的意思画了一只羊。他仔细地看了我的画，然后说： 不好，这只绵羊太瘦弱了，再重新画一张吧。 于是我又画了一张， 这次，他温和而且腼腆地笑了，说：“ 你看，你画的不是小羊，是一只公羊，还有犄角呢。” 于是我再画了一张，但是这张画也和先前那几张的命运一样，都遭到了否定。 这只太老了，我要一只可以活得久一点的羊。 终于，我开始沉不住气，我急着想拆开飞机的引擎，于是就随便画了这张图，丢下一句话：“这是装羊的箱子，你要的那只羊在里面呢。”然而，我却惊讶地看到，在我的小评论家的脸上闪露着欣喜的光芒。 这正是我想要的。你说，你这只羊需不需要喂很多的草给它吃呢？ 什么意思？ 因为我的家乡里每样事物都很小。 箱子里已经有足够的草了，我说。我帮你画了一只非常小的绵羊。他弯下头来看着画， 没那么小，你看，他睡着了。 就这样，我认识了小王子。我费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小王子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可是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好像压根儿没有听见似的。我只能从偶然间他所说的事情中一点一滴地拼凑出了他的身世来历。例如，当他第一次瞅见我的飞机时，他问我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不是玩意儿，它能飞，这是飞机，是我的飞机。”我很骄傲地告诉他，我可是一个飞行员。没想到他马上大声说：“ 什么？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啊。”我谦虚地回答。“ 哇，这就奇了。” 小王子说着，迸发出了一连串清脆悦耳的笑声。这使我有些不高兴了，我希望他能够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我的不幸。然后他又说：“ 这么说，你也是从天上来的？你住在哪一个星球啊？” 这句话犹如一道亮光，让我仿佛瞥见了他突然出现的秘密。我赶忙问他：“ 你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 他没有回答，只是盯着我的飞机，轻轻地摇着头。 从你乘的这玩意儿来看，不可能来自太远的地方，对不对？ 然后，他就陷入了沉思中。过了一会儿，他把我画的羊从口袋里掏出来，像宝贝似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你们不难想象，听了他那句无意中透露的其他星球的话之后，我会怎么样的惊讶吧。我竭力地从中探听他的来历。“我的小人儿，你从哪儿来啊？你的家在哪儿？你要把你的绵羊牵到哪里去呢？”他黯然不答，然后才说：“ 你给了我一个箱子，太好了，夜里可以给绵羊做屋子了。”“ 那当然，如果你听话的话，我再给你画一根绳子，白天可以拴住它。 哦，对了，还要一根柱子才可以。” 小王子被这个说法吓了一大跳。把它拴起来，多么奇怪的想法！要是你不拴住它的话，它就会到处跑，会走丢的。小人又发出了清脆的笑声，你说它会跑到哪儿去呢？哪儿都行啊，到处乱跑。 谁知道小王子郑重其事地说， 没关系，我来的地方每样东西都好小的。 接着他又略带伤感地说， 一直朝前走也走不了多远。 就这样，我有了第二项重大的发现，小王子住的那个星球不会比一栋房子大多少。这倒并没有使我感到太奇怪，我早知道除了那些已经被命名的大行星，像地球、木星、火星、金星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行星存在。有些星球甚至小到用望远镜都很难看到。天文学家发现这种小行星的时候，就给它们编个号码，当作它的名字，例如小行星325号。我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小王子所来自的那个星球是小行星 B612 号。这颗小行星只有在1909年被一位土耳其的天文学家透过望远镜看到过一次。那位土耳其学者曾将自己的发现向国际天文协会做了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测结果。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穿着土耳其服装的天文学家的话。大人们都是这个样子的，以衣冠取人。值得庆幸的是，为了维护小行星 B612 的声誉，土耳其的独裁者下令他的人民都要改穿欧洲式的服装，违抗命令的人可得砍头的呢。因此1920年这位天文学家穿着光鲜亮丽的西服，为他的发现再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说。这一回，大家都相信了他所说的话。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有关这颗小行星的事，还一再提到 B612 这个编号，无非是想迎合大人们喜欢数字这样的习性。当你告诉大人们你新交了一位朋友的时候，他们从不会向你提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他们绝对不会问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有没有收集蝴蝶。他们只会问他几岁啦，有几个兄弟姐妹啊，体重多少啊，他的父亲赚多少钱啊。他们以为只有知道了这些数字才算是了解了别人。如果你对大人们说， 有一次我看到了一栋漂亮的粉红色的砖砌的房子，窗户上缀满了天竺葵，鸽子在屋顶上栖息着呢。 他们就绝对无法想象那栋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必须对他们说， 我看到的是一栋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 那么他们就会惊叹，哇，多美的房子呀。就是这样，要是你告诉他们 确实有个小王子存在着，他面带笑容，非常可爱，想要一只羊， 一个人要一只羊，就是它存在的证明。 他们会不以为然，耸耸肩，把你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如果你跟他们说， 它来自小行星 B612， 他们就会相信，而且不会再拿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来烦你了。大人们就是这个样子， 小孩子除了忍耐，对此毫无办法。 当然，对那些懂得生活的人来说，我们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所以，我想用童话故事的方式开始叙述这个故事。我会这样说： 很久以前，有个小王子，住在一个比他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小行星上，而且他希望有一个朋友。 对于那些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来说，这样说本身就很真实了。 我不喜欢别人漫不经心地读我的书。 提起这些往事，我还挺伤心的。自从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小羊走了，到现在已经6年。 我尝试着在这里写下关于他的故事，是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忘记朋友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朋友的。 如果我把他忘了，那我就可能会变得跟那些除了数字之外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的大人一样。 为了这个缘故，我买了几支铅笔和一盒颜料。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说，开始学习画图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自从6岁那年画过大蟒蛇以后，再也没有拿过画笔的情况之下。 当然，我会尽自己所能画得更逼真一些，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也许有一张画得还过得去，另一张就不一定行了。 还有身材大小我也记不太真切了，有的图画得太高，有的又画得太矮了。对他的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仅是凭记忆尽可能地去东拼西凑，说不定可能会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出错。对这一点，你们请一定要谅解。 我的这个朋友，他从来不对我解释任何事情，也许他以为我像他一样，但是很不幸，我根本不能透过盒子看到里面的羊。也许我有点像大人，我大概是变老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通过和小王子的交谈，渐渐知道了一些关于他所在的小行星的一些事情，以及他的出走，他的旅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平时不注意的时候流露出来的。就这样，到3天，我就了解到关于猴面包树的事情。这一回还真亏了小羊，因为小王子对一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突然问我， 羊吃灌木，这是真的吗？ 对呀。 哦，那很好。 我不明白羊吃灌木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 可小王子又说道， 这么说他们也吃红面包树了？ 我向小王子解释说，红面包树可不是小灌木，而是像教堂那么大的大树，即便是带回一群大象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树。一群大象啃猴面包树这种想法使小王子发笑， 那可得把这些大象一只叠一只地垒起来。 但是他又很聪明地继续说， 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开始也是小小的。 不错啊，可是为什么你想叫你的羊去吃小红面包树呢？ 他说， 嘿，那还用说吗？ 似乎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而要我自己想明白这个问题确实要绞尽脑汁儿了。 原来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像其他所有星球上一样，长着有用的植物和不好的植物，所以也就有好的种子跟坏的种子。然而种子是看不到的，它们深埋在土地深处，直到其中一颗会突然苏醒，把头伸出地面。刚开始时，这颗小种子会羞怯地伸伸懒腰，然后毫无威胁性地朝太阳伸出一株新嫩可爱、娇小玲珑、不伤人的幼苗来。如果长出来的是萝卜或玫瑰的嫩芽，就可以让它们自由地生长。可是，如果是一颗坏苗，一经认出就必须立刻把它拔掉。而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有一些可怕的植物种子，猴面包树种子。它们密布在星球的土壤里，而且一旦它们占有地盘，就不可能把它们彻底清除掉。猴面包树会将根钻入泥土里，覆盖整个星球。况且，如果星球太小，而猴面包树太多的话，就会把星球给挤爆了。 这是个纪律问题， 小王子后来向我解释说， 每天早上，一个人盥洗结束后，就得认真地打扫自己的星球，必须规定按时拔掉猴面包树苗。这种树苗小的时候和玫瑰苗差不多，一旦可以把它们区别开来，就要立刻把它拔掉。这种工作虽然很无聊，却相当简单。 有一天，他建议我尽力尝试画一张漂亮的图画，给地球上的孩子们看，好让他们能了解到这一切。 如果有一天他们去旅行的话，可能会有用的。 他又说， 有的时候，把工作拖到以后再做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猴面包树的话，那就非造成大灾难不可了。我知道曾经在一个行星上住着一个懒骨头，他疏忽了拔那三株猴面包树苗，结果…… 于是，根据小王子的说明，我把这个星球画了下来。我素来不喜欢装腔作势，摆出一副道学士的面孔训人，但许多人对猴面包树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一个要漫游小行星的人来说，风险却是那么大。因此，这一回， 我打破了自己不喜欢教训人的习惯，对大家说，孩子们，要当心那些猴面包树啊。 为了向朋友们发出警告，让他们提防早已经威胁我们的危险，而他们和我一样对这样的危险一无所知，我对这幅画下足了功夫。要能使大伙儿对此有所警觉，我费再大的心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值得的。现在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找不出任何一张像猴面包树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画了。别的画我也曾试图画得好一些，但没有成功。而当我画猴面包树的时候，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在激励着我。啊，我的小王子，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我逐渐懂得了你那忧郁的小生命。长久以来，你唯一的乐趣只是欣赏落日，这是我在第四天早晨知道的。当你说出 我喜欢看夕阳，我们一起去看太阳下山吧， 可是我们必须要等。 等什么？ 等太阳落山呢。 起初你看起来好像很惊讶，然后又自我解嘲地说， 我总以为自己还在家里。